你好，我是徐凌波。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才能做好动静分离，有哪些方案可选。上一篇文章中呢，我介绍了秒杀系统在架构上要考虑的几个原则。我估计啊，你很快就会问，知易行难，那这些原则应该怎么应用到系统中呢？别急，从这篇文章开始呢，我就会逐一介绍秒杀系统的各个关键环节中涉及的关键技术。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讨论第一个关键点，数据的动静分离。那不知道啊，你之前听说过这个解决方案吗？那不管你有没有听过，我都建议你啊，先停下来思考动静分离的价值。如果你的系统还没有开始应用动静分离的方案，那你也可以想想为什么没有。那是之前没有想到，还是受业务体量根本用不着呢？不过我可以确信地说，如果你在一个业务飞速发展的公司里，并且你在深度参与公司内类秒杀类系统的架构或者开发工作，那么你迟早会想到动静分离的方案。那为什么呢？很简单，秒杀的场景中啊，对于系统的要求其实就三个字，快、准、稳。那么怎么才能快起来呢？我觉得抽象来讲就只有两点，一点呢是提高单次请求的效率，一点是减少没必要的请求。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动静分离其实就是瞄着这个大方向去的。那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啊，最早的秒杀系统其实呢就是要刷新整体页面的，但后来秒杀的时候，你只要点击刷新强保按钮就够了。那这种变化的本质就是动静分离。分离之后呢，客户端大幅度减少了请求的数据量，这不自然就快了吗？那到底什么才是动静分离呢？所谓动静分离啊，其实就是把用户请求的数据划分为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简单来说，动态数据和静态数据的主要区别就是看页面中输出的数据是否和 URL、 浏览者、时间、地域相关，以及呢是否含有 cookie 等私密数据。那比如说很多媒体类的网站啊，某一篇文章的内容啊，不管是你访问还是我访问，它都是一样的，所以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数据，但它是个动态页面。那我们如果现在访问淘宝的首页，每个人看到的页面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淘宝首页中啊，包含了很多根据访问者特征推荐的信息，而这些个性化的数据就可以理解为动态数据了。那这里再强调一下，我们所说的静态数据不能仅仅理解为传统意义上完全存在磁盘上的 HTML 页面，它也可能是啊经过 Java 系统产生的页面，但是呢它输出的页面本身不包含上面所说的那些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动态还是静态，并不是说数据本身是否动静，而是数据中是否含有和访问者相关的个性化数据。那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页面中不包含，指的是页面中的 HTML 源代码中不含有。那这一点啊，务必要清楚。那理解了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我估计啊，你很容易就想明白动静分离这个方案的来龙去脉了哈。那分离了动态数据，我们就可以对分离出来的静态数据做缓存，有了缓存之后，静态数据的访问效率自然就提高了。那么怎么对静态数据做缓存呢？我在这里总结了几个重点。第一，你应该把静态数据缓存到离用户最近的地方。静态数据啊，就是那些相对不会变化的数据，因此呢，我们可以把它们缓存起来。缓存到哪里呢？常见的就三种，用户的浏览器里、 CDN 上，或者在服务端的 cache 中。你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尽量缓存到离用户最近的地方。第二，静态化改造就是要直接缓存 HTTP 连接。相较于普通的数据缓存而言呢，你肯定还听说过系统的静态化改造。那静态化改造呢，是直接缓存 HTTP 连接，而不仅仅是缓存数据。那如下图所示， Web 代理服务器根据请求 URL 直接取出对应的 HTTP 响应头和响应体，然后直接返回。那这个响应过程呢，简单的连 HTTP 协议都不用重新组装，那甚至连 HTTP 请求头也不需要解析。那第三呢，让谁来静态缓存数据也很重要。不同语言呢写 cache 软件处理缓存数据的效率也各不相同。以 Java 为例，因为 Java 系统本身呢也有其弱点，比如不擅长处理大量的连接请求，那每个连接消耗的内存较多， Servlet 容器解析 HTTP 协议较慢。所以呢，你可以不在 Java 层做缓存，而是直接在 Web 服务器层上做。那这样呢，你就可以屏蔽 Java 语言层面的一些弱点。而相比起来， Web 服务器如 Nginx、 Apache、 Varnish 也更擅长处理大并发的静态文件请求。理解了动态数据的 Why 和 What，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How 了。 我们如何把动态页面改造成适合缓存的静态页面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去除前面所说的那几个影响因素，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做动静分离。下面呢，我以典型的商品详情系统为例来详细介绍。那这里呢，你可以打开京东或者淘宝的商品详情页，看看这个页面里呢都有哪些动态数据。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离出动态内容。第一， UIL 唯一化。商品详情系统天然的就可以做到 UIL 唯一化。比如每个商品都由 ID 来标识，那么 http://item.com/.com/.item.html:ID=……那就可以作为唯一的 URL 标识。那为啥要 URL 唯一呢？那前面说了，我们是要缓存整个 HTTP 连接。那么以什么作为 key 呢？那就是以 URL 作为缓存的 key。比如以 ID=……这个格式进行区分。第二呢，分离浏览者相关的因素。浏览者啊，相关的因素包括是否已登录啊，以及登录身份等。这些相关因素呢，我们可以单独拆分出来，通过动态请求来获取。第三，分离时间因素，服务端输出的时间也通过动态请求获取。第四，异步化地域因素，详情页面上呢与地域相关的因素啊，做成异步方式获取。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动态请求的方式获取，那只是这里啊通过异步获取更合适。第五呢，去掉 cookie。服务端输出的页面包含的 cookie 可以通过代码软件来删除，如 web 服务器 varnish 可以通过 onsite request.http.cookie 命令去掉 cookie。 那注意，这里说去掉 cookie 并不是用户端收到的页面就不含 cookie 了，而是说在缓存的静态数据中不含有 cookie。 分离出动态内容之后，如何组织这些内容页就变得非常关键了。那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你一点，因为这其中啊，很多动态内容都会被页面中的其他模块用到，如判断该用户是否已登录、用户 ID 是否匹配的。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这些信息 JSON 化，以方便前端获取。前面呢，我们介绍了用缓存的方式来处理静态数据，而动态内容的处理呢，通常有两种方案， ESI 方案和 CSI 方案。那我们先来说说 ESI 方案，即在 Web 代理服务器上做动态内容请求，并将请求插入到静态页面中，当用户拿到页面时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页面了。这种方式啊，对服务端性能有些影响，但是用户体验较好。第二， CSI 方案，即单独发起一个异步 JavaScript 请求，以向服务端获取动态内容。那这种方式呢，服务端性能更佳，但是用户端页面可能会延时，体验稍差。前面我们通过改造把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做了分离，那么如何在系统架构上进一步对这些动态和静态数据重新组合，再完整输出给用户呢？这就涉及啊对用户请求路径进行合理的架构了。根据架构上的复杂度，有三种方案可选。第一，实体机单机部署。第二，统一 cache 层。第三，上 CDN。 方案一，实体机单机部署。那么这种方案啊，是将虚拟机改为实体机，以增大 cache 的容量，并且采用了一致性的 hash 分组的方式来提升命中率。这里将 cache 分成若干组，是希望能达到命中率和访问热点的平衡。 hash 分组越少，缓存的命中率肯定就会越高，但短板呢，会使单个商品啊集中在一个分组中，容易导致 cache 被击穿。所以呢，我们应该适当增加多个相同的分组，来平衡访问热点和命中率的问题。那这里呢，我给出了实体机单机部署方案的结构图如下。实体机单机部署呢，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没有网络瓶颈，而且能使用大内存。第二呢，既能提升命中率，又能减少 JZIP 压缩。第三，减少 cache 失效压力，因为采用定时失效方式，例如呢，只缓存3秒钟，过期即自动失效。这个方案中虽然把通常只需要虚拟机或者容器运行的 Java 应用换成实体机优势很明显，它会增加单机的内存容量，但是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 CPU 的浪费，因为单个 Java 进程很难用完整个实体机的 CPU。 那另外就是呢，一个实体机上部署了 Java 应用，又作为 cache 来使用，这造成了运维上的高复杂度。所以呢，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如果你的公司里呢没有更多的系统有类似需求，那么这样做呢也比较合适。那如果你们有多个业务系统都有静态化改造的需求，那还是建议啊把 cache 层单独抽出来公用比较合理，如下面的方案二所示。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统一 cache 层。所谓统一 cache 层呢，是将单机的 cache 统一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单独的 cache 集群。统一 cache 层是个更理想的可推广方案，该方案的结构图如下。将 cache 层单独拿出来统一管理，可以减少运维成本，同时呢也方便接入其他静态化系统。那此外呢，它还有一些优点。一呢，是单独一个 cache 层可以减少多个应用接入时使用 cache 的成本，那这样接入的应用只要维护自己的 Java 系统就好，不需要单独维护 cache， 而只关心如何使用即可。第二呢，统一 cache 的方案更易于维护，如后面加强监控啊，配置的自动化，只需要一套解决方案就行，那统一起来维护升级也比较方便。第三呢，可以共享内存，最大化利用内存，那不同系统之间的内存呢可以动态切换，从而能够有效应对各种攻击。那这种方案虽然维护上更方便了，但是呢也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缓存更加集中，导致一呢是 cache 层内部交互网络成为瓶颈，再来呢缓存服务器的网卡也会是瓶颈，还有机器少风险大，那挂掉一台呢就会影响很大一部分缓存数据。那要解决上面这些问题呢，可以再对 cache 做 hash 分组，即一组 cache 缓存的内容相同，那这样呢能够避免热点数据过度集中导致新的瓶颈产生。那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方案三，上 CDN。 将整个系统做动静分离后，我们自然会想到更进一步的方案，那就是将 cache 进一步迁移到 CDN 上，因为呢CDN 离用户更近，效果会更好。但是想要这么做，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失效问题。前面呢我们有提到过缓存时效的问题，不知道呢你有没有理解，我再来解释一下啊。谈到静态数据时，我说过一个关键词叫做相对不变，它的言外之意是可能会变化。比如一篇文章现在不变，但如果你发现了错别字，那是不是就会变化了呢？如果你的缓存时效很长，那用户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到的都是错的。所以这个方案中也是，我们需要保证 CDN 可以在秒级时间内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 cache 同时失效，这对 CDN 的失效系统要求很高。第二，命中率问题。cache 呢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就是高命中率，不然呢 cache 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同样，如果要将数据全部放到全国的 CDN 上，必然导致 cache 分散，而 cache 分散又会导致访问请求命中同一个 cache 的可能性降低，那么命中率啊就成了一个问题。第三，发布更新问题。那如果呀一个业务系统每周都有日常业务需要发布，那么发布系统啊必须足够简洁高效，而且呢你还需要考虑有问题时快速回滚和排查问题的便捷性。那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呢，将商品详情系统啊放到全国的所有 CDN 节点上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存在失效问题、命中率问题以及系统的发布更新问题。那么是否可以选择若干节点来尝试实施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呢这样的节点啊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靠近访问量比较集中的地区。第二呢，离主站相对较远。第三，节点到主站之间网络比较好而且稳定。第四，节点容量比较大，不会占用其他 CDN 太多的资源。最后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节点不要太多。那基于上面几个因素，选择 CDN 的二级 cache 比较合适，因为二级 cache 数量偏少，容量呢也更大，让用户的请求先回原的 CDN 的二级 cache 中，如果没命中再回原站获取数据。部署方式如下图所示。使用 CDN 的二级 cache 作为缓存，可以达到和当前服务端静态化 cache 类似的命中率，所以呢节点数不多， cache 呢不是很分散，访问量也比较集中，这样呢就解决了命中率的问题，同时呢能够给用户最好的访问体验，是当前呢比较理想的一种 CDN 化方案。除此之外， CDN 化部署方案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把整个页面混存在用户浏览器中。第二，如果强制刷新整个页面也会请求 CDN。第三，实际有效请求只是用户对刷新强保按钮的点击。这样呢就把 90% 的静态数据缓存在用户端或者 CDN 上，当真正秒杀时，用户只需要点击特殊的刷新强保按钮，而不需要刷新整个页面。那这样一来呢，系统只是向服务端请求很少的有效数据，而不需要重复请求大量的静态数据。秒杀的动态数据和普通详情页的动态数据相比更少，性能呢也提升了3倍以上。所以啊，强保这种设计思路 让我们不用刷新页面就能够很好的请求到服务端最新的动态数据。那总结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主要介绍了实现动静分离的几种思路，并由易到难给出了几种架构方案，以及呢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可以看到，不同的架构方案会引入不同的问题。比如呢，我们把缓存数据从 CDN 上移到用户的浏览器里，针对秒杀这个场景是没问题的，但是针对一般的商品是否也可以这样做呢？那你可能会问，存储在浏览器或 CDN 上有多大的区别？我的回答是区别很大呀。因为在 CDN 上我们可以做主动失效，而在用户的浏览器里就更不可控。那如果用户不主动刷新的话，你很难主动的把消息推送给用户的浏览器啊。另外，在什么地方把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合并并渲染出一个完整的页面也很关键。假如呢，在用户的浏览器里面合并，那么服务端啊可以减少渲染整个页面的 CPU 消耗。如果在服务端合并的话，就要考虑缓存的数据是否进行 JZIP 压缩了。那如果缓存 JZIP 压缩后的静态数据可以减少缓存的数据量，但是呢，进行页面合并渲染时就要先解压，然后再压缩完整的页面数据输出给用户。那如果呢，缓存未压缩的静态数据，那这样不用解压静态数据，但是会增加缓存容量。虽然啊，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你在设计架构方案时都需要考虑清楚。最后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讨论你对于数据动静分离的一些关键认知，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反。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